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我同珠海 J J 唔会有错啊。 嗯， 但系未讲珠海 J J 珠海 J， 哎，屌你有冇知？未讲珠海 J J 之前咧， 嗯， 咁我可以讲一讲，即系呢一次阿格仔嗰件女， 嗯， 其实我即刻就有另外一种玩法啊。 咩玩法？ 谂到出嚟啦。其实、嗯、当时我要即系过几日咧，我就话大迪咁样讲啦。我就话，喂，大迪。嗰、那個中介， 嗯， 理論上有班女嘅噃， 哦，阿惠州肥仔， 系啦，啊，啱啊，我哋個惠州肥仔啦，好唔好啊？嗯，啊，嗌肥仔中介啦，先等等啦，嗌暫時嗌個惠州肥仔， 嗯， 佢應該有班女嘅喎， 系啊， 咁如果譬如我哋去珠海玩，唔一定要揾個小龍女捧場嘅噃， 嗯， 即系我就大啲咁講，喂，而家見女啊。格仔嗰件女幾多錢先？首先我一定要知呢一樣嘢啦，因為我如果開個 model 咁啊，梗係要考慮啦。咁阿大力就同我講2500， 嗯，咁都合理嘅， 合理噶，因為就算隔離佢嗰件網紅臉都2300噶嘛， 嗯， 啊都係俾多兩嚿啫。咁佢坦白講，即係多200蚊咧，我覺得喺網友或者喺我個立場，我都可以接受嘅， 嗯， 因為我哋咪最多唔俾 tips 咯， 嗯。 系咪先？當然我係咪都會俾噶啦，啊咁我唔俾 tips， 其實某程度我都可以接受咗一個2500嘅女喎。其實啱啱講，就算2500嘅女，咪神獸價啫嘛。 係咯。 咁我哋其實一路以來都避開噶啦，其實冇所謂噶喎。咁我跟住同阿大姐講，喂，可以你有冇佢中介聯絡噶？就算冇你就問啊，大致上啦嚇，睇下就攞翻個聯絡啦。咁我哋下次可以問個中介攞啲女。嘅相啊，或咩都好， 直接去量販式啦， 直接量販式啦，或者去 SOHO 玩啦， 嗯， 系咪先？喂，其實我哋可以進可攻退可守嘅， 嗯， 系咪先？即系 咪當半飯盒啫嘛？ 系咯，半飯盒咯， 嗯， 玩兼職咯，系咪先？但呢條女都唔係出嚟做噶， 呃住自己係， 我就一人樣噶嘛，同你去環工有乜分別啫？嗰啲女 網紅嚟噶嘛？ 係咯，網紅嚟噶嘛？嗰件女都唔係出嚟做噶，係咪先？屌佢都係。跟朋友出嚟玩，系咪先？跟朋友出嚟个斜机场玩，咁见到你哋，你阿个阿惠州肥仔有个客中意我，咁我咪陪下你哋玩咯。喂，咁佢都系兼职嚟噶， 嗯， 你玩得环江中意嗰啲，咁呢件冇问题噶。 嗯， 喂，坦白讲， 仲高质添， 仲高质，喂，俾多五嚿水系高质，好捻多，好捻好捻多， 嗯， 何止靓？又有啲身材，着衫又好睇喎、啊。 可唔可以叫阿肥佢周肥仔約過嚟路啊？你 咁坦白嗰日仆街啲。咁佢嗰條女喺珠海住啊嘛，講真。 喂，咁你當出埠玩咯。 咁你俾咗幾多啊？咁又 咁你包你酒店，包你車費，咁仲想點啫？係咪先？包埋你車費啦。 佢12點嚟就差唔多，隨時。你好啦，即係你預有時有啲網友。即係點解我唔鍾意呢？唔係咁著弱去玩啲咁嘅兼職呢，因為你會因為你唔鍾意你權彈㗎嘛。 嗯， 彈咗咁嗰條女係點樣啦，有時你要睇 咁當然係睇晒相 ,ok 晒先佢過嚟啦，唔通過到嚟彈咁咩黐線。 係囉，所以你都覺得係過到嚟唔會彈㗎嘛。 唔係囉。 睇咗相。咁咪仆街囉。你記唔記得 喂 地產妹呀、啊。 喂， 兩個人嚟㗎， 你有風險啊，大佬有風險有回報㗎嘛？ 阿陸， 到你冇得食嗰陣，你係乜都要搏㗎啦。 咁又係，唔係阿陸，你又可以係咁樣，好、 嗯、 多網友、嗯、一嚟到，就好簡單，就好似 JJ 呢啲 case 咁啦。阿大的其實未見過㗎，阿大的未見過 JJ 㗎。 咁、 嗯、 呢次大的見到有大的嗌嘅。 嗯 咁大姐都唔錯啦， 嗯， 大姐諗住許配俾阿格仔嘅，格仔又唔啱，咁、嗯、某程度嗱 咁你照張大的近咗佢噶， 係啊，嗱將心比己應該大的近咗佢噶，係 啊， 話聲俾你，因為佢我一開門，阿 J J 已經坐喺度啦，我一眼就望到 J J 呢個好即係雞神㗎嘛，佢啲你即係睇佢頭啦，唔好睇佢身啦，係咪先？係咪先？咁我大的都即刻唔要，都即刻唔要喎，咁。 咁其實都係某程度你揀咗都係肉圓蛋啦，係咪先？咁樣其實某程度我就其實某程度唔好贊成嘅、 嗯， 但係你又要嚇，我就不能反對噶嘛。 嗯、 我唔係好贊成，但我又唔能夠反對噶嘛。咁、 嗯、 當然啦，我又唔係夾硬食嘅，我唔係夾硬坐嘅，我真係真心想坐嘅、嗯。如果答我係知道嗰條女一開頭我係阿大姐同我講咗話。要咗 JJ 俾許配俾阿格仔，咁、 嗯、 我就算啦。今日我都會、嗯、啊微信啦 ，JJ 叫佢過嚟嘅。 哇！不過聽你講完一百三十幾，我就一定唔會咯。 超過一百三十幾啦， 咁我一定唔會。 但佢你一陣聽落去，又可能有啲改觀咧。聽落去啊，冇 一百三十幾個大佬點改觀啊？我都一百廿幾咋，大佬。 咁我可能講大咗咯，可能有一百二十幾咯。 唔系咯， 总之佢粗壮啦，唉，好捻粗壮啦，啊，我诶，等佢听埋落去，你可能会觉得有啲改观啦 ，OK。但系我咧谂翻我谂个玩法先，嗱、 嗯， 我哋照旧俾2500蚊，咁阿惠州肥仔又有一拆，咁、 嗯、 个某程度，咁我哋譬如我哋人唔多，可能四个睇晒相，咁、 嗯、 喺珠海玩，其实亦都可以噶，其实 系啊， 系咪先？咁其實譬如有時，喂你玩得 K 場多，喂都悶㗎，不如去呢度兩晚式，其實去兩晚式係好安全喎，我成日覺得係、嗯、更加安全。 咪同埋啲女更加放啲咩，應該會玩得，即係始終唔係喺自己嘅場㗎嘛，係喺自己的公司㗎嘛，叫做。 大佬驚㗎，又食煙，又可以玩手機，可能咁樣咧，有好多古靈精怪嘢嘅。 咁當然啦，佢當然會喺你面前玩手機啦、啊，到時你就預咗㗎啦。係 啊，因為我 你唔通屌柒佢啊？ 一講到呢一樣嘢，我就諗起嗰次嗰兩個兼職，當然同我哋玩得好開心，但係我玩得開心之餘咧，佢都喺度玩緊手機㗎，其實都 咁梗係咁㗎啦，大佬啊，你唔係喺個場㗎嘛，佢唔係翻工㗎嘛， 唔係翻工㗎嘛， 你都唔想去覺得自己翻工㗎嘛， 咁啊 係， 係 咪？ 咁而且喺度兼職嚟㗎嘛，咪先你咪咁樣中意係嘛？其實某程度可以咁玩嘅、 嗯， 即係你仲契弟啲諗一諗，如果我兩反式卡拉 OK 係仲平啊， 梗係啦， 係先講可能係坦白講，我收你250就搞掂啊，咁俾你走250搞掂。 兩反式嗰間房齋房幾十蚊嘅啫嘛， 係咯，所以我都係講啱啱250蚊我搞掂啦。 跟住自己拿個攬去個士多仔度攬啤酒嘅啫嘛， 自己入啊，可能 啤酒十幾廿蚊， 唔係有呢兩反式而家有啲 DJ 嘅。都有個 DJ 嘅，嚇咁因為佢個 DJ 負責咩咧？其實唔係去斟酒啊，係及住你哋， 及住你有冇喺度剝 曬？係啦，有冇喺度懟嘢㗎？而家有時有啲男 DJ 有啲女 DJ 咁樣嘅、嗯，你都要醒佢嘅。嗱、 嗯， 不過醒幾多我唔知啦，因為我都聽啲。 喂，兩玩色我通常唔醒嘅喎，醒條毛啊，有咩好醒嘅？佢又唔會遞毛巾，又唔會醒嘅。 咁是但啦，一二百蚊都俾嘅，通常我都 唔會俾。 以前啦、 啊，反正你俾一二百蚊，屌你老味，佢哋間房先幾廿蚊咋，大佬你俾一。 是但啦，有時我唔可以，咁我哋飲酒唔止噶嘛，揾個攬出去飲啤酒。咁其實我你諗下，喂，其實我哋仲平咗嘅喎，因為我哋譬如你坦白講啦，你要我喺珠海同你玩，我飲啤酒，我都只係收你，我只係限你玩到十點嘅啫。 嗯， 你都不能夠玩到十一點幾嘅。玩十一點幾，我七嚿水，我根本係冇可能搞得掂。 嗯， 飲啤酒就記住、嗯、啊，咁所以咧，但如果譬如你係兩晚式咧，唔好抌七嚿啦，你抌三嚿你咪飲咯，仆街。 咪咯， 如果你一蚊十蚊支，你黐撚線嚟啦，仆街你飲死佢你，飲死佢啊你，中意大酒啊，咪屌你帶埋去咯，咪開瓶費百零蚊，咪幾廿蚊啫可能。 嗯， 飲死你都得啦，咁其實可以，喂，咁有成嗰個團。就平，咁你當然你冇一啲風險啦，冇一啲風險，嗰條女可能係可能俾人拉過嗰啲，我哋唔知啦，因為佢咪冇長筋啊嘛、 嗯， 或者係喺度玩手機啦，或者喺度懟唔懟嘢我唔知㗎嚇， 冇、家教啦， 啊冇家教啦，啊咁支持啦，咁呢啲風險你就要負啦，但係某程度我哋慳翻咗慳半錢喎。 咁你嗱理論上，你如果出去同佢啲兩晚式場玩，咁佢玩手機。你咪有本事令到佢同你玩手機囉。 係囉，好似我咁囉。 係咪先？ 係呀，我最叻㗎，因為我唔識講唔好叻普通話嘛。 佢冇家教。 係咪先？ 你咪令到佢對你有家教囉。 即係教女啦，係咪先？咁 OK 啦。即係我覺得可以咁樣玩嘅，其實我哋係咪即係會多一個方法呢？而且呢個方法仲平咗㗎喎。咁、其實唔正止喎。即係如果我就 面向緊啊，亦我哋仲有一個深圳有一個朋友嘅藍毛。 嗯， 喂，咁其實佢都有一紮嗰啲咁嘅女嘅噃，係亦都可以嘅。 嗯， 不過最撚衰咧就藍毛實會叫你去佢間場度玩，係啦嚇，你自己帶出去又唔好咁。但係有好多種諗法嘅，因為有時同阿藍毛又遲熟埋熟啦，係咪先咁樣？佢又覺得，喂，你自己去啊，去間卡拉 OK， 咁連嗰啲嗰五六嚿水捧場都唔捧場咁啊！咁阿藍寶可能會有啲咁嘅型炸一炸噶嘛，係咪先？咁我所以我 咁就佢講，我哋講明點拆咯。 係咯，講明點拆咯。咁你係 你如果即係我覺得即係合理嘅話，大家都 OK 嘅啫。 係咯係咯係咯，因為 最所需啫。 因為爺爺嚟噶嘛，而家佢啲女都叫阿爺爺咁啊，啲女嗌佢爺爺噶嘛。 孫女嚟噶嘛。 啊，佢孫女嚟乜鬼咁樣？ 佢啲靚啲靚啊！ 啊，佢啲靚啲靚啊！你話，佢呢啲背景身份咧，我哋唔撚理。等於我唔會理阿金金同阿侯國啊、侯志強嘅關係啊，呢啲咁嘅身份我唔撚出嚟嘅。OK， 啊，點解你會咁樣嘅咧？我唔會有啲標籤你嘅 ，OK？ 點解啊咁樣？呢啲我哋費事講，啲政治嘅嘢唔好講 ，OK 啊？嚇，咁係咪我其實可以有咁嘅玩法嘅？即係如果係珠海唔得嘅話，其實我同阿碌你兩個可以揾阿藍毛嘅噃。 嗯，好啊。 嚇，佢都可以，不問，因為當然問下佢啦。因為我都好耐冇見佢，因為佢流離浪蕩啊，有時又翻下朝頭早啊，做正行啊，有時而家又跳翻出嚟做夜場啊，所以我唔知道，我好難捉摸。好難捉喎，但其實唔難呀，咁你去 discuss 咪見到佢囉，咁佢知佢睇下點樣轉，睇下佢點樣轉型囉，咁其實可以有好多嘢試下嘅。好啦，咁又講返今日嘅女主角啦 ,JJ 啦，即係都要講返少少以前啦，咁因為呢以前啲即係其實第一次啊，第一次去珠海咧，就阿空少就坐呢個 DJ 啦。 嗯 ，OK， 咁阿空少咧，我記憶所及咧，阿空少咧喺我哋嘅討論區嗰度咧，喺我哋嘅聊天室嗰度咧，都係讚佢個技術好。 嗯， 技術好唔係招呼好啊 ，OK， 技術好嘅。咁啊，當然啦，當然我就已經抄低咗佢個微信啦。 嗯， 咁我亦都知道呢個 JJ 咧，佢係成日嚟香港嘅。 嗯。 因為點解咧？呢、這個 JJ 咧就係、是、有個親大佬喺香港做嘢。 嗯， 咁唔知點解佢會喺香港做嘢啦？啊，咁呢啲我哋冇問啦。咁阿 JJ 成日去香港探佢啊，跟住翻珠海啊，又翻鄉下。咁原來阿 JJ 咧，點解？因為阿大的一路咧都有去珠海玩嘅。 嗯， 因為深圳咁一路咁嚴啦，咁樣阿大的一去而家就。我哋啲網友其實基本上已經轉曬場㗎啦。 嗯， 其實我哋全部阿小龍都同我講話，而家平均一個禮拜都有兩三個我嘅網友，即係我都識牛哥㗎啦。佢話識牛哥嘅人嚟訂台㗎，咁樣嘅。 嗯， 咁而家就所以咧，我哋好而家朋友其實基本上轉曬場㗎啦。咁阿大積已經轉咗場啦。咁大積係其實每一次咧都希望呢個 JJ 咧就坐阿大積張台嘅。 嗯。 但系呢個 JJ 咧就永遠咧都揾佢唔到，一係就喺香港，一係咧就翻咗鄉下，一係又喺珠海冇翻工。咁咧原來咧阿 JJ 同我講咧，佢已經兩個月冇翻工。 哦，點解咧？ 唔知喎、 啊，危險。 又唔係啊？ 係咯，珠海有冇事㗎？ 你又翻去咗香港啦。咁、我當然唔使問嘅啦，我你實有。熟客啦，咁咪即係可能熟客夠養啦，咪唔出奇㗎喎、你要記住喎、即係如果譬如你一個熟客俾二千，俾二千五啦，俾二千五，喂你有四個熟客就夠㗎喇喎，咁就雞嘢㗎喇喎，或者係呢、你唔使頭扯到暈喎，或者你唔使同人隊走㗎喎，你真係四個客就夠㗎喇，或者即係佢個樣明星相嘅話，即係唔好睇佢身形啦，有啲人唔理個身形啦，首先一係咪先？咁你睇個上頭，佢四個固定客，佢一定完全唔撚難嘅。 嗯， 即係你有冇我都唔信啊！如果佢冇四個客，咁跟住咪咁啊，知道佢兩個月都冇翻工，所以阿大積就嚟親珠海都揾佢唔到。 嗯， 咁今一次佢話：，我啱啱翻工，咁你就係我呢兩個月第一個客啦。 嗯。 哇！嗰時候諗到， 哇， 有幾有好多嘢諗啊！ 屯門金齒為君開， 係啦，即係係賺好多，冇搞就搶好多， 乾淨好多，記住。 又係呃自己 啊。呃自己啊，乾淨好多。我曾經係諗過乾淨好多喎。 嘩係高級。 咦諗諗。咩你都知道話、啊、六。一個人越大呢真係我唔係有咩絕症冇病啊我。人越大距離嘅死亡就越近㗎嘛。你都就嚟死囉。咁你驚乜呢我會治病呢你我成日都咁樣嘅諗法。喂我冇病我冇病。 你驚強姦㗎大佬 係。係呀總之我所以而家呢一張就諗法我係唔怕零零㗎喎。我會治病咪十年囉咪啱啱好六啊零歲死差唔多啦。我就覺得所以而家我唔劣㗎喎。我就覺得我可以好用㗎喎。當然呢啲諗法都係一閃即逝啦。但係我而家係有啲咁嘅諗法所以有啲 自毀傾向， 你自毀傾向啊！自己撳嘅掣爆炸，而家諗住睇下幾時咁啊？咁啊，咁啊，傾下偈啦，咁樣咁跟住就同阿嗱講下喺個團度先啦，咁啊喺間房度先啦。咁我其實好撚開心嘅，即係首先又見到個網紅店啦，咁阿格仔同嗰兩位網紅咁啊喺度講話嗱，我話。知道啦點解我哋個朋友鍾意咩女仔一睇就知啦同一個醫生㗎嘛我哋咁即係咁樣講啦咁即係我哋飲到差唔多尾嘅時候咁講咁跟住阿格仔又係性騷擾啊老土啊咁其實又好笑㗎嘛見到乜屌你激情四射咁其實所以由玩鱷魚至到埋 ending 個氣氛都好好嘅好好嘅咁跟住就係食宵夜啦食宵夜氣氛好好嘅咁跟住當然我哋係要參扶格仔返酒店啦咁呢啲唔緊要啦望住佢走一入咗房我就入房啦一入房已經頂唔順啦我自己因為你諗下我三中全會喎頭一彎應該咁講我食晚飯嗰啲時候食豬肚雞嗰時候已經飲咗唔知一支定兩支啤酒大支喺機房嗰時候先飲 XO 就再飲威士忌。威士忌你記住啊，我哋四條友係有一條友係冇飲嘅，佢飲佢自己嘅紅酒嘅。OK， 咁我哋就係三條友飲五支，叫做咁可以叫五條友嘅連埋之類啦。因為你阿老土嗰件女係有飲下紅酒，但係飲好少，佢哋嗰邊講咩好少啊？咁跟住飲完 X 啤酒再 XO 再威士忌，跟住我再宵夜，我再飲咗。好似嗌咗兩支有兩三支啤酒㗎同阿小龍女喺度劈下傾下偈呀咁樣其實我係一急 call 咦知道自己嚟啦嚟了啦就埋單啦咁小龍女自己埋啦佢埋咗係 OK 啦咁跟住都係啦咁去到玩咁咁返入房啦返入房我首先而家要對住個馬桶你知即係人我上個禮拜都講啦啲人同人嘅距離最遠嘅距離就係視而不見啊嘛，我哋先面對面啲視而不見啊嘛。咁我同個馬桶嘅距離咧都差唔多 0.00 噶啦，先係咧啊，即係 嘔落去彈翻上嚟。 打咗係啊，即係屌你貼切到咁啊，一打好耐彈翻上嚟，咁都嘔啦，嘔完之後都但係有一個好處喎，我嘔完之後我就醒一醒喎，醒一醒嘅，記住真係叫醒一醒啫。OK， 咁啊即刻。拍返兩粒酒後啦因為解酒丸係有酒前同酒後㗎嘛咁就拍返兩粒咁跟住喺度攤咗喺度啦咁開咁同阿 JJ 講你沖涼先啦我就開熱水我開個缸浴缸咁因為開浴缸就要時間㗎嘛咁我咪坐喺個瞓喺個房度等囉咁 JJ 就沖啦沖沖沖都沖咗一段時間㗎啦其實個時間我就唔知啦咁沖完出嚟咁跟住我就入返去個房入面望望缸水得唔得未得咪行返出嚟囉。跟住咪都係攬攬石石啊因為嗰時候阿 JJ 就穿住件浴袍㗎啦嘛男人都睇唔到啦咁樣我就知道佢好粗壯啊好粗壯啊。咁跟住我浴缸得啦咁我位係浸熱水出返啲酒氣咁跟住入去打下騎輪揸下波先呢啲真係例牌啦嗰時候大概可能兩三兩 點零兩三點零兩點或者十二點零鐘啦，對食完宵夜冇耐啦，咁就食你可以計到啊，食完宵夜搭個的士就好撚近嘅啫，跟撚住就等水缸滿咗浸完，我浸都係我諗都係浸五分鐘到嘅啫，咁可能係一點至兩點鐘到咯，咁啊咁啊又揸揸攬攬石石炒炒啦咁樣，硬嘅，硬。因為我喺宵夜期間已經咁神山苦啦嘛，硬噶，但唔想做啊，個人好撚攰啊，好撚想死啊，咁我話誒都係唔使，我話誒先就杯粥啦，做生踩粥吧，咁啊，但我係咁講嘅，個人係醒嘅，即係唔想知，總之係硬又唔想做。咁咪揸住個波，因為嗰條阿 Jade 仲係著住件浴袍㗎嘛，咁咪著住佢隔住即係擦身嘅手又去揸揸揸揸揸石下石下石下咁咪瞓一陣間啦。咁瞓到大概差唔多六點零鐘，唔知邊個網友啦，就好似因為 send 咗個短信過嚟咁樣，我就望一望醒一醒咁咪望一望，哦得啦，好似聊天室嘅，咁問我搞好唔好玩嘅，唔知乜撚嘢啦，咁即係有個微信啦，咁我望一望，咁我冇理佢，咁醒一醒喎，醒一醒，跟住有條女路咁樣，咁啊寬衣幫我寬衣解帶啊，拆禮物啦，咁一拆見到嘩真係樹幹咁粗，即係點樣講呢，其實呢如果兩個月前呢我相信佢冇樹幹咁粗，即係兩個月前佢仲係返緊工嗰時候呢，即係佢兩個月冇返工㗎嘛，咁梗係得食字啦，有時返鄉下更加好食好住啦， 又食又瞓啦， 係囉，咁先至有咁粗嘅，而且個肚呢都見肚㗎啦，即係差唔多咁起碼三個月啦，仲唔開胃嘅係咩呢，佢肚臍下面塊閪上面有一個菱形嘅紋身，好似個火咁啦，總之，你都冇啲肉酸，我覺得，屌一笪，一個拳頭咁大度咯，一笪喺個肚裏面，又唔係阻住咩任神紋，又唔係有呢啲咁嘅嘢，總之， 我估到佢可能以前紋咗條仔個名喺度，咁跟住咪揾個靈遮住。 係咯，係，總之係好撚食肉酸啦，哇，咁樣都唔緊要啦，咁樣肉酸。咁我就一扮一聲攤返喺張床度，我係你嚟嘅，咁跟住咁佢射一射一射，我問佢吹唔吹呀，佢同我講話大袋吹呀，大袋吹就免啦，我哋呢啲係咪先，我無謂嘥多個袋呀嘛，我唔該唔使啦，慢慢嚟啦，跟住到嗰條女咁坐上嚟，嘩 咁你 一坐上嚟真 係真係有啲騎功， 有啲騎功呀，即係我即刻見到乜嘢呢，我即刻噔噔噔噔噔，麥當勞金拱門、即係你知道啦，即係男上女下其實只係分兩種嘅啫，嗰條女一種就是直腳跪喺個張床度係咁喺搖啫，另外一種就噔噔噔噔噔就金拱門嘛，金拱門就踎喺度，黑衣煲飯喎，煲緊我呢啲舊飯喎，我見到佢屌，而且人聽住啊，佢兩個月冇做喎，梗係炸好多啦，係咪先？佢同我講咋啊？當然我唔知啦，我覺得都 feel 到佢幾即係有啲緊啊，緊喎。咁佢喺度上下喐，哇！真係有啲自己打飛機嘅感覺，即係哇！啲爽到咁撚樣喎。坦白講，我從來咧咁大個仔咧，未試過有一個女性係可以騎喺我上邊搖到我出嘢嘅。爭啲我都話，之前嘅爭啲，但我嘅性格就好撚仆街，我唔想俾你 control 到嘅，即係我出嘢唔想俾你 control， 即係除咗打飛機之外啦，當然啦，即係屌閪我唔想俾塊閪 control， 因為閪係廢㗎嘛，你記住啊，真係嘅，真係嘅，即係你要知道點解嗰個差佬嗰個防暴差佬會嗌你自由閪啊，佢唔嗌你自由撚啊，因為撚最多係死嘅啫。啊！鳩嘅最多係戇嘅啫，拆就最多係笨嘅，閪係廢啊！俾條廢嘅搖撚到我出嘢，咁好啦，我好即係好啦，自己咪仲撚廢，所以我永遠都真係好少啊！即 即係敲到真係有啲想出嘅時候，唔撚好啦，屌你啦，即刻 撳停佢先， 撳停佢先，懟翻佢去做翻個正常體位先，屌你份位係係咁懟懟懟懟懟都唔知懟到幾撚耐啦，唔出唔出，咪唔出咯，唔出咯， 就唔出啦， 就唔出咯，喂，大大間袋啊，咁咁體力有限噶嘛，算啦，唉，氣來氣喘，調咗又硬，咁攤喺攤喺度咯，算啦算啦，唔撚做啦，唔撚屌啦，唔撚屌啊，唔撚屌啊，咁唔撚屌啫，咁硬噶嘛，咁我又未俾錢，咁J J 唔知點算噶嘛，咁佢咪入去廁所，攞咗啲簡易，我話幫我捋啦。嘩你知啦又唔肯同㗎嘛。即係你要我喐我係身撚苦啫。我攤喺度皇帝式嘅你又幫我捋。我捋完就因為揸緊你對好撚大粒雨雲嘅波。好撚大粒。呢個叫有幾大粒啊一厘米啊。 大過五蚊銀喎。 大過五蚊銀。大過舊嘅五蚊銀啊。咁揸住個好撚大嘅雲嘅波。咁波喂喂要。咁都搖咗有一刻中到啦，有一段時間啦，終於劈咁啊，肥咗出嚟。 咁點解唔繼續金拱門啫？ 廢閪喎、啊，手就唔係廢啦。 哇！ 未明白，手要連套都冇啊嘛，爽好多。咁將佢肥咗出嚟咯。咁而且又要換袋，又要成咁樣，無謂啦，咪係咪先？咁樣跟住咪咁肥咗出嚟。咪手打囉手打魚蛋囉冇乜所謂㗎手打牛丸咋嘛係咪先咁起碼我都會叫屌過啊 ,ok, 啊屌過就算囉有時咁咁要咁瞓咗一陣間都唔一陣間㗎喇我估計佢好完十點先走咁跟住佢我一肥完之後冇耐呢我就畀錢啦我就微信畀錢佢啦啊係咪微信畀錢佢啦啊唔肯知啦唔夠我真係斷咗片其實都啊咁畀咗錢佢佢都瞓到十點先走。咁走嘅時候佢話下次嚟香港嚟香港搵我啊我當然話好啦因為空少都話好㗎嘛。空少冇搵過 話咋嘛。 唔知啊其實我唔知空少冇搵過。咁佢話下次嚟搵我一齊玩我好下次囉下次下次。咁坦白講啊即係如果我食佢我係為佢上頭㗎咋即係為佢個明星上㗎咋。其他係冇一樣嘢好除咗金拱門。噔噔噔噔噔。嗱呢樣真係好好即係好撚勤力呀嗰種。 但我唔鍾意金拱門喎。 屌金拱門。 跪喺度喎。 跪喺度磨你啫你出唔到嘢㗎。唔同㗎。出唔到嘢㗎。 唔係㗎。 唔夠勁㗎。 唔同㗎你睇佢點跪法㗎。 金拱門真係出到嘢㗎。 跪都可以金拱門效果㗎。 是咩咁我唔知。 睇下佢幾勤力㗎咋。 我睇勤力㗎咁啊。咁咗金拱門呢係啦。佢成個人呢就係上頭同埋金拱門。我覺得非常滿意。其他即係冚家產你真係即係咪撚再嗌啦。一個粗壯嘅身形。一個舊仲大過五蚊銀嘅雨雲。仲要嘩好似有三個月薪幾咁屌。咁唉算啦。下次見到算啦如果網友鍾意咁下次我咪約佢嚟。 咪有啲鍾意好肉帝嘅。 我都好誇張肉帝啦。咁如果例如我有就應該你一個呢集鍾意話 JJ 嚟其實可以試下嘅即係純粹食個樣囉。純粹食個樣囉。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後生呀話真啦純粹食個樣咁食埋個招呼囉即係嗰個啊唔係招呼嗰個公價啦食個公價啦。咁其他就冇一個事處㗎啦。冇事處㗎啦。真係個大髀粗過好粗過我大髀㗎好撚粗㗎咁啊好撚粗壯㗎咁啊身形我完全唔啱㗎啦即係如果網友鍾意就可以試下嘅你哋咁啊咁我哋下次去珠海呢因為我哋而家呢期呢又有啲澳洲嘅朋友返嚟同你一樣啊回流返嚟澳洲換個撲街啦定係咁跟住又返嚟啦咁啊我外咗咗啦可能呢集出街就已經同你食咗飯㗎啦食咗飯咁佢話想跟下團咁樣咁而家團就八月啊我諗應該個心我的心態回復咗㗎呢應該都著弱咗可以搞返團㗎啦咁睇下點啦咁起碼唔同我呢位澳洲 網友去過團啫，都應該食個餐飯啊，都嚟問下佢想玩啲乜，又到時先算啦。咁啊 OK 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都係啦，神山富啦，打上前啦，最得起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幫襯下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